哦白娘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娘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手背娘，手心手背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拿两块娘，媳妇哈侬心快快起火哎哦。严的媳妇来听音步步，阿玲从前太快弄，难为一经早陪才是来生出，弄可以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，西口的归的是红哎呼呼呼。媳妇侬生发不利益，一是长女不主要去和尚中，各种去叫严氏道啊啊啊啊啊啊，侬爷娘媳妇去好进拉姑，听众婆婆几不红官，高明夫人与侬中啊。媳妇龙是一辆发生听言拉姑，佛爷都来嘛两阿爷都，前出半出是阿灵出，我婆婆的龙中分出，媳妇十分肯夫妻哦，还等我婆婆您难做，竹林雨山要太冷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，我养什么女子万做什么婆，媳妇啊侬马个神经急不不，夫妻总会情深来生我啊，阿玲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吗？只凭侬长远为你起身啊，从。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杨柳带走，桃花海在花都儿遇上一碗水